家好，我是当归，你现在听的是 www.r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好啦，翻嚟第三节嘅北上频道啦，咁啊呢一节咧就阿刁文又走咗先啦，咁其实咧就都讲下啦，今晚就系最后一晚我哋嘅 Record 先呢个studio 咁，咁所以就其实第一次请阿 Roy 上嚟就有啲唔好意思啦，因为成个 studio 都立立乱嘅而家， 讲真一样嘢， 家徒四壁咁又好似，咁啊都系有少失礼嘅，咁啊阿牛就早啲走，因为听日咧佢就要帮手搬嘢啦，吓咁啊北上频道就差唔多应该系 都记得嘢，你 最后即系睇湾仔呢个 studio 咧就最后 系头先话要搞。呢个熄灯仪式，但系你几改 衫，系啦，阿 Roy 都几吓， 哇，佢又几有面子喎， 几有缘啊， 不过一用咗又借少时间，即系我谂翻咧，北上啱啱，因为北上都算系即系先呢度开始，即系头嗰几个节目啦。我觉得有一你都算系正式第一集，你请阿探长啊，同埋阿周博贤， 唔记得系咪啦， 即系总之系最头嗰一两集啦， 几集啦， 系啦，因为嗱，即系一集系七一。特別節目啦，咁、如果唔計嘅話，當北上就我記得請探長執筆啊，即係嗰時我哋啲嘢又係未整好，又 係家徒四壁咁樣，家徒四壁又係 真係好笑。 探長嗰時上嚟都係，執筆上嚟都係，咁啊。阿牛走咗，我哋又可以讲下啲同阿牛即系唔系阿牛唔系好啱讲嘅嘢啦。其实我想讲咗，即系都想揾啲朋友上嚟嘅，讲下呢个话题都想讲好耐嘅。咁啊就系、是、我哋做厂嘅生涯啦。咁 喺大陆做厂嗰种， 今晚难得其实咁啱揾到阿 Roy 上嚟，咁就本来都系想讲打赏钱嘅嘢。咁啊顺带，因为阿 Roy 本身亦都系喺。內地打滾咗好耐啦，咁啊，其實你邊一年上去？ 九幾年？ 九幾年？ 九三九四？ 九三九四啊！哇，早過我啊，真係差。 所以好多 即係都係廠做廠 做廠，但係我個做廠咧，同你啲廠唔同。你嘅算係叫大廠。我嘅係細廠。喺嗰陣時嘅年代，細廠咧更加，即係我見嘅嘢係好新鮮嘅。直頭喺嗰陣時點解可以咁樣呢咁樣，或者我講一講九三九四嗰陣時候咧，就上大陸管一個私人廠， 私人廠 做私人嘢、 做私人。 咁嗰陣時就 喂嗰度嗰時好多嘢做喎， 好 超多嘢做喎， 超多嘢做。 係啊， 我喺東莞岩田， 係 嗰陣時怡安工業城都仲未起， 係 啊，咁佢上到去咧，即係見到嗰個我哋喺一條村。嗰個村屋對面嗰個兩層嗰啲咁嘅大廈嗰度咧，就叫做開工做工廠噶啦。咁嗰度嗰陣時咧，就六七十人噶啦，做私人嗰度六七十人噶啦。咁 私人就有埋義印啊， 義印未有，淨係私人先， 淨係做私人。 私人先啫。 OK。 咁嗰陣時即係好去食飯都幾新鮮嘅。兩蚊一碟菜。 係。 啊，嗰啲菜就林山咁高嘅。 係。 咁咧就几蚊一只鸡？ 系 哇，鸡我第一次咧，我好衷心啊咁样讲咧，哇，啲菜有菜味嘅， 系 啲鸡有鸡味嘅，哇，即系 烹饪节目噶嘛， 系啊，咁即系嗰啲厨师都话，哇，咁奇怪，菜梗有菜味噶啦，鸡有鸡味噶啦， 系， 但系嗰阵时，喂，我哋喺香港食啲鸡雪藏啊，有边有鸡味啊，啲菜边有，真系食唔到嘅，后屘我咪知道。啲菜系用咩灌溉嘅？即系好似我真系见到啲池子喺度。咁嗰阵时 肥田鸟， 好天然嘅， 系好天然嘅，系啦。即系嗰时九三九四，仲有好多地方，如果新开发嘅咧，就都未话即系个污染程度去到好咩嘅，即系睇你边啲地方啦。 我仲见到对面个一分钟至两分钟，仲就系见到田。 系。 係啦，仲有農田， 仲有農田， 係啊，因為未完全開發曬啊嘛，咁所以就真係會係開心好多嘅。譬如仲見到啲雞，見到啲豬啊，嗰啲都仲見到嘅。 對，斜對面夜晚係湯豬場嚟嘅。 係啦， 啊咁啊嚟講夜晚三四點咧， 唔係化學豬、啊， 真係 真係一隻豬嚟嘅喎，真係。 真係，誒嗰啲食啲豬肉真係有啲豬味啦。我又做烹飪節目， 係 咁喺嗰陣時嗰個年代係會好開心嘅，做管廠係好開心嘅。 係有例如點樣開心法咧？ 你喺如果喺香港嗰陣時候咧，你只係俾人夾嘅啫嘛，喂人哋叫你做嘢你做嘢啦，咁你上到去咧，哇你要學習啊， 係 你要學習鬧人， 係 你要學習指住人嚟話， 係 嗰陣時咧，我有好多就係要人哋教返我點樣去做，點樣點樣做返一個管理。有啲人教我，喂你鬧佢啦，你唔使客氣喎。喂成日咁樣鬧好撲街㗎喎。 但係再設一啲方法囉，譬如想法啦，即係中國成日都用想法。 係呀係呀 係呀。 嗰陣時我覺得好無量嘅。 係。 但系而家覺得咧， 哎，同而家比啊，真系系啊，即系小巫见大巫啦，系啊，同埋而家你唔可以，而家就个年代变咗啦，唔好乱咁闹人啦， 唔闹得人，而家系唔闹得人嘅， 就即系好似讲即系无良啲讲，即系好似周秋良咁噶啦， 系啦， 即系大佬随时俾人哋淋你啊， 系啦， 劈你啊，喂死咗咯，唔知咩事啊，唔闹得嘅而家啲人， 以前嗰啲咧， 系啊， 你点闹？打都有啊！ 九十年代初嘅嗰啲工人就刻苦好多啦， 刻苦肯捱，你最紧要有班俾个加，加到十一二点都得嘅，佢一个月开足，如果嗰个月有三十一日，你俾佢开三十日工， 系啦， 佢就好开心噶。 你冇班加就大 Q 和啦，话俾 你 听，你 冇班加斩 Q 死你。 嗰阵时就直情差唔多，你冇可能冇班加嘅，真系。 点解咧？嗰阵时。几钱一日人工？ 系 嗰阵时系6蚊一日，人民币啊， 系 6蚊一日。夜晚加班系8毫子一个钟。咁喺嗰阵时嘅汇价，100蚊 一个月应该，如果个工人系大约400-500蚊到，有冇啊？ 唔使。 九十年代， 唔使， 200-300。 300蚊， 300蚊一工到，系 好好啦， 系， 因为你6蚊日啊嘛， 系， 你开足30日，有180蚊啊嘛， 180蚊啦， 咁你夜晚加班， 基本底薪啦，再加班啦， 加班咧， 系， 有200几蚊， 系， 哇，好开心噶，你知唔知？ 系， 嗰200几蚊，佢可以剩一半钱，有班100几蚊可以寄翻乡下起楼噶， 系， 嗰阵时啊， 系，哇，而家起咗10倍。都唔止啊！ 唔止啊！ 系啊，即系最近我话俾你听，最近咧东莞就出咗一啲调查啦。 系 咁就讲紧即系都主要系白领嗰边啦，拉匀嚟讲咧，喂，平均工资吓死你，今年6000，喎！我最近咧真系啲人走嚟见工咧，嗌价咧，即系讲紧做 sales girl 嗰啲咧，系嗌到5000几-6000嘅。 一陣我先講翻我而家睇到嘅嘢，即係我想做一個好強烈嘅對比，就係因為好多人同我哋都講，哇，你都成日講到以前，即係好似神仙境界咁，喂，係真㗎。 以前就係好好㗎，你譬如話做私印嗰行，睇先，嗰陣時好多嘢做私印啦，一解釋一下啦，即係譬如話好多網友未必知咩叫私印啦，咁私印其實就最簡單就係你如果去嗰啲賣衫嗰啲做燙畫。 系啊， 嗰啲啦， 即系嚟讲，譬如 有个网嘅， 有个揼个木框， 系揼个木框， 咁喺一边咧就揾啲啲纤维丝， 系啦， 咁啊钉咗块布上去， 系啊， 咁喺上边就晒个图案，跟住你揾啲倒啲油落去刮，就系刮个图案出嚟， 私印啦，咁啊印刷其实好多种嘅，后屘嗰啲私印厂咧，其实做埋头先我讲嗰啲 移印啦， 移印嗰啲 pad print 咧，即系软身嗰啲啦， 即系揾个胶头， 系啊，一部机嘅软身嘅压落去嘅， 喺机嘅埋。边咧有块叫做钢板啊，系食咗喺用腐蚀药水食咗啲图案嘅， 系啊， 跟住倒啲油落去，咁啊搵块刀片刮咗佢， 系， 咁嗰部机咧就有个胶头啊，即系用直胶倒个胶头，即系人哋封胸啊，以前好耐嗰啲咁嘅直啊，咁做一个胶头喺嗰边咧就抌落去块钢板度吸个印出嚟，即系好似我哋吸图章咁样啊， 系， 跟住向翻前再落。 印落个公件嗰度，嗰条二印 pad 片。嗰二印就系因为你譬如话有，如果你印嗰件 product 咧， 有凹凸嘅， 系有凹凸，有凹凸咧就用二印啦，因为佢软身噶嘛。咁你后屘再发展到就好多种印刷方法啦，譬如有啲滚筒嘅丝印啦，或者仲有啊热压啦，跟住仲有咧，譬如做杯嗰啲有水转移啦，做即系如果做呢、這个ceramic 嗰啲就有啲 water deco 嗰啲咁啊，嗰啲咪 printing 啦。咁嗰个年代其实你即系如果你开间啲咁嘅即系私印厂，其实就好多生意嘅。因为譬如话即系唔优冇嘢俾你印嘅。譬如话啲咩罐头刀啊， 寸 都有嘅，即系乜嘢都你都要印印嘅系啦。 点解嗰阵时咁多 啊？色啊又好啊，乜嘢都得几多色嘅话，印到你真系印到手都唔停。点 解咧？因为人工平， 人工平。 你要几多工人有几多工人，最之你有嘢俾佢做，嗱嗰阵时系包食包住噶， 系包食包住噶啦。 但系嗰阵时个煮咧亦都好简单， 好简单， 一间房里边 系 抌你十个八个入去冇事嘅， 系 啊佢 早晚班都系瞓嗰五六张碌架床噶， 系啦， 即系日头有六个人瞓， 系 夜晚另外六个人瞓嘅。 我哋就好啲，我哋由朝做到晚都嗰班人嘅啫， 系 啊咁啊唔需要有夜班， 系 啊咁好啦咁即系食饭，求其咁样搵个饭堂，咁样一蚊餐， 系冇要求嘅， 冇要求， 系啊， 主要唔系饭要多， 嗯， 过咗几年佢哋有要求，加多少少油， 系 有油先饱， 啊好嘢喎， 啊冇油就唔饱， 记得翻呢啲岁月咯，真系，系啊，佢仲有就即系如果你系相对翻而家就大捻镬啦， 系 而家咧就建工嗰个咋，喂我可唔可以睇睇你个宿舍啊？ 系， 哇大佬，即系物。工作范围就唔会问先嘅，我都未睇下你个宿舍啊， 唔系 有冇冷气啊？即系问大佬，即系 而家系咁嘅，譬如啲九十后入嚟咧，第一样问你几一天工作， 系啦， 五天定六天？ 哎、我系啊，我最近有一个就成日同，唔系间唔中都有一个噶，撞下咋？嗰间问佢点解离职啊？ 因为六天 我翻六日咯， 系啊， 咁嘅。 但系嗰六日，第六日我俾钱噶，另外再俾都唔得， 唔得噶。 佢要放假， 系啊， 仲有嚟建工嗰啲，如果九十后嗰啲咧，就问你附近有几多间网，边啲网吧？ 系 我如果要即系我搬去沙井之前咧，我一间厂附近咧，我睇晒有边间网吧。 仲有而家好叻噶啦，即系譬如话你话喂，就嚟放中秋节啦，今年国内假期咧，唔系今年国内放礼拜四，佢、 啊、 会自动就同你攞埋礼拜五。跟住就一放四日，得屌！ 我今日啊，先啱啱签完一个朋友师傅，我攞五日假啫，我申请五日假啫。 五日假你真系攞我条命啊，大佬你知唔知？ 中秋一日，跟住攞五日，跟住啱啱我搭礼拜六日，咁你攞咗十成七八日，我死俾你睇啊！ 仲有咧，而家外散嗰啲咧，突然间我屋企有事啊， 系啊。 翻去湖南十五日啦， 系啊， 大佬，系啊，喂，佢好恶嘅，因为咧佢又保障工人，保障得好，即系譬如话， 嗰啲唔系叫保障工人啊， 系咪？嗰啲叫咩咧？佢即系咧，你唔出粮俾佢，佢又唔 care 嘅，而家 系啊， 你冇薪假期，我咪照攞， 照攞， 系啊，好似发达咁样嘅，系啊，真系。 我今日咧就处理咗申请放假，咁另外一单咧，喂，佢话要请我翻屋企，话个仔有事，跟住又系嗰啲噶。即系嚟讲啊，计晒数，边啲攞价攞得最准啦，跟住同你讲数，喂，你褪迟啲啦，咁样，褪迟几日开始放，因为我多嘢做啊嘛，你同佢讲数，佢同你点样 set 定个假期啊，阴公， 系， 我而家好似做旅行社咁样噶，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系啊， 而家嗰啲员工。 又要照顾佢哋啲感受啦， 失恋又搵你， 又要照顾啲感受啦， 哇， 系啊。系啊， 佢哋 仲有就系、是、啊呢、這个呢诶，佢、隔篱嗰个又可能高佢200蚊人工，佢又唔开心啦， 十蚊 开解佢啦， 试过、啊、因为十蚊而辞工， 系啦、啊，即系乜都有嘅。 因为开头哎呀唔好啊咁 样， 再搵人，即系我好多嗰啲马就真系同佢去了解一下，哇，因为差实十蚊， 系 就唔同你玩啦， 嗯 啊。咁仲有因為而家嗰度咧就係好多國內廠，國內人自己搞廠， 係啊， 嚇、啊，咁佢就淨係講深圳，佢哋自己搞廠，佢揾翻啲同鄉， 係啊， 扯人工扯到非常之高，你頭先講個5000蚊嗰個 sales girl 啊， 係啊， 我淨係個私印啊， 都5000蚊，即係印工啊，唔係師傅喎。 係啊， 我點做啊，大佬？ 唔係，但係嗰陣時咧，就嗰啲好多啲外省嘅工人咧，都有呢種心態嘅，就係咩咧？即係都係希望可門手藝，好勤力嘅，好刻苦嘅。然之後咧，就希望咧10年8年內，我自己開間廠，或者咧就係、是。我 有 dream 噶， 我湖南人嚟嘅，真系有梦想嗰时。 系有 dream 噶， 谂住咧就翻翻去湖南自己故乡、 啊， 就 开间店仔， 开间厂 有 啊，有学晒你嗰啲技术，咁、然之后咧就系啦，然之后就走翻去自己就开翻间厂。 但系而家 系啦， 你头先 而家呢一代就唔同晒咯。 我阿杰少，我想讲、啊、你头先嗰代咧，而家都好惨噶。 吓、啊。 因为嗰代真系学晒嘢， 系 真系开咗厂， 吓、 啊。但系佢请啲90后嗰啲好扑街，而家 系 佢。即係我哋成日都有飲茶㗎嘛，佢都係喺度呻。頂你 個鬼！個個都呻㗎啦而家。 十年前嗰啲我有得學，我撲到去學，我仲要買嘢食氹個師傅教我啊。 嗯。 而家嗰啲我嗌佢學佢都唔學啊。 係啊。 即係就做電腦嗰啲啊。 係。 即係嗰啲厭惡性行業。 呢個呢就我成日講就係一個循環囉。其實即係每一個發展個工業嘅地方都係咁啊，因為你嗰個地方即系20年之后，你可能就已经越嚟越发达啦。咁、啊，大家受嘅教育高咗啦。咁啊，个即系地个地方亦都即系城市化。咁你变咗好多人就，譬如话，即系做厂其实真系一个好辛苦嘅嘢嚟嘅。即系我哋大家自己做。我其实咧，我冇你做咁多年厂嘅。 嗯， 即系我蒲大陆，我蒲好多年。但系我做厂咧，我其实基本上严格上嚟，我都系呢4-5年嘅事，因为我就。即係個跟咗個老細，個老細買間廠，咁我就要即係、 幾好玩、啊。 我成日同自己講係報應嚟嘅，即係以前我話成日即係搞鳩啲廠，咁 而家 就成日喺間廠度坐喺度 俾人搞， 俾人搞，咁啊，所以都好撚慘，唔係就即係就好撚就好撚好撚辛酸嘅。其實我話做廠就 好多嘢咧，人哋覺得你啊，你做廠長、哦，呼風喚雨、哦， 有段時間都係㗎。 唔係，我覺得係2003年之前你就可以 嘅。係啊， 2003年之後咧， 係 啊，同啦。 譬如廠長夜晚一收工一嗌， 唉、哎， 今晚請曬唱歌，哇，大佬， 乜嘢啊？ 一齊跟曬去 咩啊？我講以前嘅嘢就 係 人哋請你㗎。 係。 而家你挨契弟，人哋都唔未必同你去， 系嘛？ 因为以前嗰啲咧，就系譬如啲村委嗰啲咧，上巴结你啊嘛。 系，啊而家调翻转啦， 你巴结 要巴结村委啊， 仲有啊， 日要去，成日要去村委度啊，送礼啊， 系啊， 饮下茶啊，食下饭啊，因为村委会搞鸠你， 系啊， 乜嘢咧？喂，大佬又话你，喂呢、這个月错峰用电，你间厂咧配几多度嘅啫？大佬过咗，唔该你自己 啊， 自己 小事啊， 喂大佬，话自己用自己发电机啦， 系啊，有啊， 喂啊，搞你噶，你即系应酬得唔好咧，好鬼多嘢噶，因为考立名目呢边最近我间厂啊，龙头厂、嗯， 你死梗啦， 佢收你乜嘢费咧？佢呢边收咩？佢话、要收你残疾残疾费， 呢个唔系因为你龙头， 喂 系需要嘅、 啊，你知咩？ 深圳需要嘅， 我唔知点啊，东莞啊，我唔知系咪成个东莞啊，我边 深圳有啦， 咁佢就话。佢个解释好简单，就系、是、话你间厂喺度搞咁耐都 冇请到 残疾工人， 系啊， 所以你要补偿翻， 补偿， 喂，又几廿万噶大佬、 啊，我哋已经濑咗嘢啦， 系啊， 俾咗啦， 吓、啊，哦，你都有， 喂，所以嚟讲唔系因为你龙头，唔系你话，但系有样嘢，我觉得系好扑街嘅，点解咧？我哋嗰啲係真真正正申請咗商業登記，即係香港叫商業登記啊，上面叫做嗰個登記證啊，即係商業證啊、要做正式嘅。 係 嗰啲就你俾人成日搞鳩，但有啲廠係冇噶，乜嘢證都冇。 係啦，係啊， 一講個證你就 所謂嘅山寨廠咯、 啊。嗰啲反為 係啊， 冇人理。 嗰啲最流動噶， 嗰啲最流動。 嗰啲有單就有工人，冇單冇工人 嘅。去翻向間田可以。 而今時今日都仲有好多㗎。 係好多、 啊。你東莞茶山啊，喺寮埠啊， 寮埠啊，石龍石揭嗰啲大 Q 把咯。 嗰啲係機動部隊嚟㗎嘛，都需要㗎，大佬。 走咯。 係啊。 但係反而我哋做嗰啲攞證牌嗰啲係死得最慘。 港資台資嗰啲咯。 係啊。 嗯。 或者你哋讲咧，请人咧，我想问少少啦，即系譬如话，即系都当然，香港个情况已经系差好远啦，即系好早已经唔系工业噶啦。咁但系咧，即系好多人都怀疑啊，即系香港请人麻烦就系、是，即系香港因为经历过呢个2008、2009嗰种咁嘅辉煌嘅金融岁月啦，咁而家扑街扑晒街啦。咁嗰时好多人都系，无论你做啲乜嘢， 你都同人讲我想做银行嘅，即系有一期，咁就嗰啲人就话哇，好 服务业啦， 系啦。咁我想问，但内地系咪应该几唔同？即系譬如你经历紧就系话啲内地嗰啲可能啲年轻人就系我唔想学啲即系好似工业嘅嘢，但系佢哋有冇话即系你感唔感受到佢哋系想做啲乜嘢工种啊？ 俾阿 Roy 答啊， 系啦， 阿 Dr. Roy 又 即系想了解即系当地嗰啲咁嘅年轻人，譬如大学生毕业，佢哋嗰个心态想做啲咩工咧？其实 搵一钱又快。但又唔想辛苦嘅嘢 咯。嗱，其实再深入啲讲啦，因为你每一年咧都有成千 几百万 嘅教生 毕业生， 系。 咁你而家其实我哋都讲好多次，而家其实中国都面对紧个问题就系、是，其实嗰个矛盾嚟嘅、 嗯， 就系话即系个就业问题咯。 嗯、 因为你首先就系好简单，你边度去每一年呕成千万个 职位 机会出嚟啊？咁你然之后仲有、啊，你而家大佬。做厂系夕阳工业嚟噶嘛？你喺东莞， 哇！呢句嘢先似啊， 直情想你走嘅、嗯，即系譬如话你早几年汪洋嗰啲讲埋啲嘢就完全唔实际嘅，即系譬如叫啲厂鼓励你转型， 增值 高增值，行 龙换 我鬼唔知咩？你讲呢啲我熟过你啦。你如果我去到德国，德国嗰间厂成间厂啊，你知咩做包装啊？我 冇人噶， 我哋羡慕添啊！喂，大佬啊，一条生产线 冇人噶， 一条生产线咧，我哋系养十几廿人嘅，因为点解咧？我哋就因为留翻，我哋要留一啲工种出，我哋冇咁机械化噶嘛。咁你就譬如话再嗱，譬如我举例，我做包装嗰行咧，就一张长台就所谓叫做一条生产线，两边就坐满晒， 即系两条拉啊！ 人哋嗰啲又点咧？一条友 控制成部机， 成部机 系啊， 系啊，喂，大佬又点样 wrapping 啊？所有打角啊，所有嘢一条线可以做晒， 系啊， 鬼唔知得啊！我话俾你听，如果真系所有厂商，喂，其实厂商系共有牺牲噶，你估 当然啦， 我可唔可以咁做啊？当然可以噶，我紧跟你路线啦。嗱，你睇下东莞即唔即刻暴动啊？嗱。喂，大佬，你喺边度揾？喂，即系一个人可以做十几人嘢，咁你又知道几冧楼啊？跟住到佢啦。 但系我而家佢哋系唔捻理啊嘛。 啊，但我答翻阿 Kelvin 嗰个问题就系话，即系你话而家年青人佢想揾咩做？喂，佢冇，其实好多选择噶。每个地方有自己嘅唔同嘅情况啊。但系譬如你话我哋东莞，其实我哋东莞都系啊，即系其实我哋每一年都会留好多外省人过嚟啦。 嚟啊！ 嗰啲系啦， 亦都譬如一啲做唔住会走噶。 有啲部分咧就系咩咧？佢大学毕业咗，跟住咧佢。通常 first choice 佢会先去城市揾工做，睇下揾到啲白领啦。咁、 啊、 然之后揾唔到啦，因为而家真係好难揾嘅。咁然之后跟住佢就会退而求其次，喂，到最后冇乜选择啦。咁落去东莞碰下机会囉。咁落东莞咁当然就係咁佢大学生都做厂㗎，可以就 系 做住先都要做㗎啦。咁同埋喂，但你调返转头讲喎。唔係好失禮嘅啫，喂，如果你肯付出勞力咧，你而家南嶺嘅工作咧，目前 貴過 係好批過啲白領， 係啊，但係啲白領 辛苦啊嘛， 但係啲白領咧就頂住條氣，因為以前係白領高過南嶺噶嘛，佢哋而家咪成日有一種好唔好嘅心態咯。 喂，但係嗰個付出勞力你就要好辛苦咯，咁你而家嗰啲僆仔捱唔捱得苦咧？ 捱唔住㗎。 譬如你夏天你喺間工廠度做，喂外邊三十度，你入到條生產線就 三十 幾度㗎啦，或者即係係啊，最多懟把風扇俾你嘅啫，唔 係唔吹得喎， 係啊，唔係間間廠都有冷氣俾你㗎，咁你頂唔頂得順咧？即係同埋。个环境好恶劣啦，咁嗰啲嘢，咁而家嘅细路仔就真系讲真未必挨得住咯。 一系政策嘅问题， 系咯，一系政策问题咯。 啊， 即系譬如解放军打仗，你睇系咪真系咁打得咯？ 系咯， 一系政策问题。 因为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佢就算嚟港嚟你做你工厂，佢都唔谂住喺度学门手艺， 唔谂住噶，就 又搵马咋， 搵马噶咋。 啊，你冇串佢， 闹 佢啊！就走， 系啊， 即系以前咧，我可以闹人，人哋都好乖，咁继续做嘢。而家一闹唔做，哇嗱，喂，我都唔系叫佢好金，你做错嘢一定要话噶啦，大佬，唔话得噶，又话受唔住刺激喎、 啊。 跟住夜晚，佢哋饮酒，定系晏翻，你闹两句，又话唔做、啊， 系啊，夜晚又要搵娱乐咧，而家 又话。我哋间即系做厂附近冇娱乐俾佢， 相反卡拉 OK， 即系当酒店咁样啊。 系啊， 我最终我咪要做导游咁样。哎，嗱呢度咧有网吧，几钱一个钟？ 真噶， 你唔好笑啊 ，Kelvin。 系啊，仲有两个人一间房都唔满意啊。 系， 而家直然有人要求系一个人一间房，顶你个， 里面又要有冷气，有冇热水？ 系啊， 吓以前 系啊， 你入去呢个嗱，呢个十个人，呢个十二个人，你拣咩啊？ 系， 而家系十个人啦。 但唔系有要求系好嘅，但 唔系嗰啲唔系要求，系苛求啊， 系苛求。系啦，因为点解叫苛求咧？因为大佬佢又唔会体谅下啦。你而家啲厂系真系。即系而家你譬如话同嗰条友有仇，你送间厂俾佢系最好嘅。系啊，即系做厂傻嘅嗰条友真系。 如果你真系同佢有仇，你叫开厂啊？ 开厂真系傻嘅嗰条友。 仲有一样嘢， 系啊，即系佢 开完厂你走唔甩嘅，我可以话俾你听。 皮费就重到不得了啦，而家。 同埋如果汇率咧， 系咯，汇率啦， 系 咯，咪就 系 咯。 100蚊人民币，我哋试过， 系啊， 最巅峰换到131， 系咯，系咯， 即系100蚊港币， 而家八折。 七九幾 啦， 七 八都冇啊，係啊。 咁你以前嘅利潤爭幾多？ 係啊，但係我哋 mark 嘅美金價咧， 係越嚟越低嘅喎， 越嚟越低喎， 係啊，年價年到你撲街喎， 低處又未見低喎，係啊， 匯率亦都低處未見，係啦。但係人工咧， 人工又提升咗啦，材料又提高咗好多好多啦， 係好多嘢， 係啊，所以根本唔係一門生意嚟嘅，而家 喺個市 係啊，咁你而家 活動嚟嘅， 你話喂唔接，你間廠停曬冇生產 都唔得， 又大鑊。 唔係啊，停曬啲工人，你點樣搞？ 示威 啊，示威啊， 係啊，會示威噶，冇單俾，冇單做會示威嘅，而家又 係啊，冇單又示威， 係啦， 出糧又示威，係 啦，因為佢嗰個，因為佢而家嗰個計法咧，都係底薪計噶嘛，譬如話我哋而家好多廠都係噶啦，就挨翻住個東莞嗰個最低工資，就請你翻嚟， 係啦， 咁然之後咧，但係咧，然之後就全部嘢就計獎金啦、加班啦、所有嘢啦， 加班啦， 咁就總之圍翻嚇，咁嗰條數加埋咧，每個月咧大約係即如果个普工啦，攞个普工嚟计，3000得唔得？ 勉勉强强咋， 勉强3000零噶啦，都要去到好夸张。 人民币，你回翻港纸系3600。 如果你冇单，你就大镬啦。冇单系直接影响到佢利益噶嘛，佢就净系搵到就系搵嗰千几就有千几咧。 哇， 佢同你死过啊！话俾你听， 你嗰啲啊，毒死你都得啊。 系啊，真系好恶嘅而家。 佢而家好啲嘢同你讲，喂，你冇我唔掂喎，嗰边有几钱搵我咁样。啊！而就算有嘢做，你都唔够好多人争嘅。 系， 因为有啲人嘅割喉息啊嘛。譬如好多内地人开厂啊，我唔使计咁。 唔要命啊！啲价直情 系真系唔要命。 系啊，唔要命 嘅。我唔知佢点样计嗰条数喎。5000蚊整个私人工都得嘅。 系。 我计又计，你有咩单啊，大佬？即系就算你印咩，后屘我知咩事啦。 系。 印啲 A 货。 嗯。 咁咪有价咯，成只高仿嗰啲咪有货咯。啊，嗱，我唔怕讲，我系做。标嘅背景嘅 系， 咁我哋做正品嗰啲真系俾人碾到死咁就 哇，好难做啊！而家做标配件真系， 系咪啊？就算我哋做嗰啲品牌嘢，都俾人碾得好金。 系， 但系国内嗰啲高仿嗰啲，有水位啊！我成日都有种好似好变态嘅心理啊！我做高仿应该发达噶，咁即系我点解话中国里边系可以？即系令到我哋班香港人有种扭曲嘅心态。 嗯， 点解以前可以咁开开心心咁做间厂，而家要做到执笠都唔得噶？因为执笠，譬如有啲工人跟咗你十几年， 系 你唔做，你俾几多钱去？ 系啊， 俾佢告到还乡啊？ 咪所以最后咪走佬咯。 系啊， 所以奥运咪有呢个 着草咯， 系咪就系咯？吓 啊，因为而家嚟讲就系话，我哋做又死，唔做又死。 嗯。 啊！我哋成日都谂住，喂，可唔可以转型？点样转乜鬼？ 转唔到噶，转唔到噶。 佢哋讲到好伟大噶，我话你转下。 即系譬如话，成日都话唔好做来料加工，你点样唔做来料加工啫？ 嗱， 黐 Q 线系咪先？即系喂，做品牌啊，讲你二阿汪洋先生，屌你！ 你又话做咩品牌啊？ 我喂， 自主研发啊？ 唔系，我一研发件嘢出嚟啊，已经抄到通街咯。 我未出到街啊！我班工人啊，里边有一部分你同我 copy 咗出去啦。屌你 黐线， 点做啊？ 系啊。啊、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倾下啦，嗱，即系譬如间唔中我哋最近都有啦，有啲网友就系话，喂，今时今日新一代嘅香港人， 即係喂，仲想上去，想上去闖下，即係譬如話做廠做實即係你作為一個過來人，即係你覺得今時今日即係值唔值得再上去？ 係咪浸死咧？即係 如果你想攞個 浸下呢種污水啊，真係 你想如果即係個同啲網友講啊，如果你想真係攞喺好短時間攞個人生歷練咧，你真係上去做下管廠，我包保你兩三年裏邊咧， 見盡人生百態。 即係你自己心態會變化好多，亦都可以面對好多逆境啊！ 喂，你直情我成日講就係你，如果你真係去喺間一間工廠中國一間工廠做咧，你唔使聽北上頻道嘅， 唔使你可以做翻 北成個中國嘅縮影嚟。 你知我啲，我聽你北上頻道係解壓嘅啫，係即係有人認同下，係啊，真係咁啊，係幾撲街。即係你我聽緊你嗰陣時候， 係啊， 係 啊，我哋完全係理解到喺北京嗰啲政治局常委嗰啲人點樣開會啊， 係啊， 或者係啊，或者啲省嗰啲幹部啊點樣開會，因為我哋間廠嗰啲部門主管一樣係咁樣開會， 一樣係咁樣噶嘛。 譬如话啲细节系一 Q 啊冇一样噶，譬如话大家攞定本簿啊，每朝做都系， 攞支笔噶， 扮写嘢啦喺度，你一屌佢咧，佢一定系耷低头扮写嘢啦，系啦，屌 系啊， 屌嗱，永远但系又唔会跟进嘅啲嘢，好啦，有问题会点咧？ 啊， 有问题发生点咧？ 太极啦， 系， 我试过开会开两个钟头， 嗯， 哇，推到嘢。我最後問白蘭州講一句，你哋推完未啊？大佬，我想揾個問題啫。 做最後，你最後嘅解決方法就係咩？ 不了了 拍台，拍台，我成日都係 㗎。你拍完台點啊？ 拍完台都冇， 隻手又痛， 冇解救嘅。但你都係就係要忍唔住啊！ 係忍唔住， 忍唔住啊！係啊， 又要鬧。 唔係，仲有一個方法嘅，咪再發泄，但係都係發泄㗎咋，都唔係解決方法。 冇啊！ 錢。 晒 系啊，但系罚咗钱一样解决唔到。 你罚 Q 咗钱， 因为啲人太有钱啦，又系。 你嗱，你罚 Q 咗钱， 系 佢唔会向你报仇， 系 向啲单上面报仇。 系啊， 咁你又扑街，咪自己害自己。 系啊，所以即系我又唔系话吓啲年青人嘅，譬如你 唔系， 你觉得系如果你想搵一啲历练咧，咁啊其实做系叫好正嘅今时今日。但系你譬如话去翻我哋嗰阵时，以前好开心嗰个岁月咧， 冇啦。 嗱，以前咧点样开心法咧？做间厂咧，九十年代咧，即系如果你管一间厂，或者老细啦，或者老细再下边嗰啲比较高层嗰啲咧，屌使鬼咁代嘅咩？ 九点 朝头早九零钟起身啦，跟住咧就翻去厂巡下啦， 系 安排好晒啲单啦。咁你下边因为咧啲人卖命啊嘛， 系啦。 咁你下边有一班内地人咧。同你好賣命 嘅，嗱嗰啲賣命咧，你又唔使咁痛苦照顧佢喎。 交大曬啲嘢咧，佢自然同你砌噶啦，即係話俾你聽幾時交貨，佢一定同你砌曬佢嘅。依家你點解話俾佢聽將嘢係 又要出啊？ 聽喂，聽日交貨噶咯，我三個月前話俾你聽，你未做啊都得嘅喎， 係啊， 乜都得嘅，而家真係乜嘢敢死嘅，係啊， 即係而家嗰啲咧。你日日要跟返轉頭， 以前我哋就好早收工㗎，即係好早就 四點零啦。 兩哇！你我以前啊，我識嗰啲廠佬呢，即係我做禮品嗰陣時嗰啲呢，三點已經開始，兩點零三點就已經開始出嚟，即 係見客啊嘛， 兜油油咁樣㗎啦， 見客啊嘛， 係啊， 嗰啲咁下邊跟你嗰幾個亦都好明白你哋要做啲咁嘅嘢嘅， 係啊。 啊， 唔係好諒解你嘅。 佢嗰陣時好諒解， 即係點解？你慢慢飲酒唱歌啊，哦，都係為間廠 好 啫，即係 好好笑啊， 真㗎， 真㗎 ，Kevin。 同埋佢好好明白啊，你飲酒唱歌呢啲嘢，我做唔到㗎嘛， 係啊， 係咪先？咁啊，係啦，所以你老細你一定要去㗎，係 啊， 所以唱多啲歌，飲多啲酒， 即係佢有少過分就 係， 喂，你可唔可以打包少少嘢翻嚟啊？ 係啦，好開心㗎啦。 一包仔嗰碟菜俾你，哇！咁皇恩浩荡啊！ 系啊， 屌！跟住又话 而家调翻转，喂你侮辱我啊？ 唔 系 啊， 食剩啲嘢， 食剩啲嘢俾我， 系啊， 系啊，大佬， 系啊，荡 嘅世界而家真系，系啊。 同埋嗰阵时咧，即系我哋做厂啊，嗰啲即系开心法咧，就即系 做嘢都好有满足感嘅，好开心嘅以前。 喺做嘢方面咧，好快好完成，同埋真系人哋会听你讲。 嗯 啊，同埋嗰阵时嘅消费好得意嘅，我哋好开心嘅，即系攞份人工，即系喺大陆真系可以做皇帝。 皇帝啦，因为你香港人工，在香港人工，然之后喺大陆使。 香港人我当你出一嗰阵时我都皮半啦，皮半 系。 咁喺大陆几多钱咧？可以换到皮八噶咯。 系啊。 皮八唔止啊， 使啊皮八，唔系同埋因为生活指数低啊嘛，嗰阵时，之后你话斋，你食碟菜都系两蚊， 嗰样叫大菜嚟噶喎， 点可以食万八蚊嘅菜啲大佬系咪先？ 而家 大捻镬啦， 吓你万蚊仲唔捻到？ 调翻转晒，喂大佬个礼拜上去唱人民币嗰下， 冇咁折， 你真系心都寒埋啊！ 而家你食 KFC 咧， 使钱使到你， 大陆贵过香港， 系啦，乜嘢都贵过香港， 乜嘢贵过香港，所以我唱咗啲人民币， 因为你出啊出港纸粮， 系 啊，唔见晒几个月啊， 跟住嚟讲上到去，死点解咁快使晒人民币？ 系啊，梗系啦，你譬如你一万蚊港纸出粮，你得八千人民币，七千九，当八千啦， 八千啦， 八千喂，而家 上面 边使噶，大佬， 系啊， 系咪先？ 系咯，你做咩而家食餐饭又 食餐饭？喂，一千几百啊！屌，大佬， 人哋都系叫 系啊， 睇住你呢间厂咁细，食你咁多嘅算啦。 系啊， 以前我哋揸住两百蚊， 嗯， 屌你两围台咁滞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 譬如仲要员工食饭咧， 夸张噶， 两围台噶啦。 系啊， 仲有嗰阵时咧，唔使俾现金啊。 系啊。系咯、 啊，你嘅月结都几嚿水咋？ 已经系大老细啊，大佬。 系啊，我下边嗰啲管嘅员工咧，就攞我个名出嚟咧，就系知饮知食， 嗯， 黐极都要百零蚊埋单， 嗯， 即系一个月、啊， 嗯， 啊，所以嚟讲咧，嗰阵时养嗰啲跟班咧，都几开心嘅， 嗯， 五条嘢又得。一嚿水又得，而家你养鬼嘅咩？ 喂，有冇谂过即系做咗咁多年，廿年啦，系咪都差唔多？有冇谂过翻香港做嘢咧？ 有， 系 有啊， 系。 咁嚟讲 得唔得咧？ 喺我 对你嚟讲 难啲， 好难哦， 难 系适应性问题。 适应性我就唔会话放喺第一位。 难喺边度咧？ 更衰香港 系，唔系就业啊？你喺度 系 你。又你管间厂啊？ 系冇厂俾你管， 冇厂管你做咩啊？咁你做咩？ 糖啊得而家喺度， 屌 系啊，系咯，有咩做咧？唔系即系行业系咯，行业系一个问题。 系啦 ，OK， 做康间咯， 系 康间有嘅。 嗱，唔好以为 Roy 讲笑啊，话俾你听，我身边真系好多啲朋友噶，堂堂一个厂老细，大佬 揸翻嚟揸的士， 走佬执咗。 翻嚟揸的士， 翻嚟揸的士有啦，喺高尔夫球场帮人 孭袋咯， 执。波仔又有啦， 有 系啊，揸翻架货车做运， 哇呢个叫好噶啦，呢个叫好噶啦。 喂大佬，你系估唔到噶，佢喺上面呼风唤雨，九啊几人跟住，晚晚唱歌佢找数， 成围台噶， 真系就系 见得好多。 我成觉得咧，嗰啲人每一个即系嗰啲厂老板咧，都系拍套戏噶，成个 系啊， 真系好鬼 夸张噶。 嗰阵时咧，真系我哋睇嗰啲电影咧，系绝对冇夸张，夜夜笙歌， 嗯 啊，嗰阵时。夜生歌，你最辛苦咩咧？屌你饮完又要屙完又要饮嗰只， 系 吓咁，但啲嘢就做得掂嘅， 系啊， 永远系出到货嘅，唔知点解， 系啊， 而家 因为你好多人帮你手啊嘛， 冇错， 系啊， 咁嗰啲人就尽心啲， 同埋你做厂系嗰阵时又真系好点讲咧，即系有满足感嘅有阵时，即系譬如话点讲咧，喂，嗰满足感系喂个个礼拜出十隻八隻鬼啊！嗰啲咧， 好鬼开心噶， 好鬼开心噶，大佬嗰时 即系 依家，哎呀艰难咯， 艰难！你即系你顺利出咗隻柜，你已经系装住香噶啦。 系啊， 嗰阵时出柜咧， 我哋嗰啲好大间厂咧，就就都仲系个个唔系，即系但系会好大压力咯。即系我哋都要维持住，每一个礼拜都有成有，哇！有时我哋都成几廿二三十只櫃㗎都。 咪呀、啊。 咪但係係好辛苦㗎即係以前係我想讲嘅就係以前你喂出十零廿只櫃咁就 十零隻櫃囉 打个黑黐咁样㗎嘛。係呀、啊。 因为点解呢而家嗰个大陆成本高。 係。 人哋落单俾你你个第一样你。 咪全球经济又有影响嘅。 嗱、先首先讲呀。 係。 佢国内嗰个营商环境变咗、即係你讲要你物费多咗啦。 係呀、 第二样个人工多咗，同埋而家啲工人咧，如果喺四川湖南啊，佢里边都开始发展啊嘛， 系啊， 佢哋未出嚟啊嘛， 冇错啦， 你每年嘅个劳动力越嚟越少， 系啦、 啊，同埋你 就算行业又多咗啊嘛， 行业多咗啊嘛 ，系啊， 衰啲讲句， 嗯， 以前喺九十年代嗰阵时候咧，由内地譬如四川湖南出嚟嗰啲仔， 得幾個行業可以做， 嗯， 啊，做廠， 做廠啦， 而家唔係啊嘛， 做黃色嘅事業啦， 而家嗱，而家即係嗰陣時咧，靚嘅女仔啊，醜嘅女仔都入嚟做廠嘅， 係 嗰陣時喺嗰啲做管理咧，睇女都飽噶啦， 嗯， 但係而家嗰啲靚嘅女仔自己嗱，啊，都做黃色事業，或者嚟講再靚啲咧，俾人俾官包曬， 嗯。 咁有幾多個女有幾多個女性入嚟做廠？ 嗯，唔係同埋好多以前冇嘅因素嘅。再講即係譬如仲講少少，呢個諗起我就諗起啊。你譬如而家咧，仲有就係話咧，你好難留住啲工好難留住員工咧，就係話譬如話咧，因為你而家仲有嗰個房地產嘅問題。 冇錯。 譬如你話東莞嗰個房地產太過高企啦，嗯，即係你話喂而家你求求其其喺東莞買層樓。百幾萬喎，啊，大佬，咁佢， 啊， 普通嗰啲，咁你外省嗰啲係買唔起嘅， 一啲買唔起喎。 佢一定係選擇，譬如話佢 分家起咯， 結咗婚咧，佢就一定係會翻老家諗嘅。譬如話你喺江西啊，喺湖南呢啲偏遠啲嘅地方，即係佢自己老家啲咧。喂，佢買層樓住到千尺嘅，大佬 都唔係好貴， 40萬左緊，30或者30萬都仲有，咁佢冇乜壓力㗎，冇 壓力㗎， 供得起啊， 係啊， 一個月供2-3千元啊， 係 咁啊整好容易就諗到個首，即係諗掂個首付啊，咁佢所以咁咧你就好難留啦，嗱，譬如話首即係你而家成日都會有啲情況嘅，就譬如話，喂，唔係老公翻咗去先，就老婆翻，即係生咗仔。咁啊， 個老婆就帶 咗，生咗出嚟，佢就唔會再喺咩 完啦， 得撚閒同你做咩新管人啊？佢都佢就會翻去自己老 家。所以我成日話， 同埋個關鍵就係佢以前翻老家，佢揾唔到食嘅。係 啊， 而家唔係啊， 揾到食啊！ 而家你譬如話，我翻去江西，我明白，喂，我成頭家 group 翻埋一齊，跟住然之後，我最多。我相對你東莞，我揾少啲啫， 揾少幾百啊！ 但係 我晚晚翻去煮飯湊仔啊！ 但係嗰個即係嗰個生活壓力冇喺東莞咁大啊嘛。 第一樣 係啊， 冇咁大， 冇咁貴啊嘛啲嘢。 我晚晚翻去我煮飯， 係啦， 睇住個老公或者睇住個老婆，或者睇住仔， 係啦， 禮拜六日 呢個就人之常情嚟嘅喎。系啊，即系家庭惨案都少好多， 少好多。但系我哋惨咗咧，大佬， 我哋咪惨咯。 屌，去边度搵人啊？我哋试过，即系有啲厂直头去湖南车一班人出嚟。 你如果你讲请人就仲扑街啦，依家你有冇谂过而家今时今日几月啊？九月啦。 系啊， 你仲见到喺东莞由朝到晚仲有人 坐 喺度冻晒牌喺度招工嘅，你咪知咗线啦。同埋话俾你听，九月份系招唔到工噶啦。 系啊， 即近乎系冇可能噶。咁你。又要等年尾，好啦，咁你 等年尾仲等？ 唔系咁，然之后你日日喺工厂度咧，又做紧一样嘢啦，就嗌啲人唔好走啦。 系啊， 求下你啦，唔好走。 唔系， 你帮我做埋呢三个月啦，大 镬咩？又得喎， 系啊，好惨啊，真系，真系。 讲你一讲起呢啲，一眼泪咯， 辛酸事。 所以嗱，所以咧，阿钟姐咧， 系 第一次见我啊，佢问我你系咪社工嚟噶？ 吓， 我心谂我喺厂系绝对一个， 一定系我啦。所以阿 Roy 可以做社工啊。 屌你老味，骨你啲 case 30歲啦，唔係佢真係有個暴力家庭咧， 係 我教方我真係搞掂咗佢， 係 搞掂咗個老公，佢而家唔打個老婆啦， 係 我屌我啱啊，所以阿鐘姐話。喂，呢方法好好喎， 所以你做廠好犀利噶，睇到成世都睇到人生百態。 即係如果香港 了解中國國情，哇，幾正啊！ 如果香港人想學社會或者做社工咧，真係做一做廠， 係 兩三年，你絕對超越咗好多社工應該有嘅嘢， 係嘛？ 係啊， 照上去係嘛？睇你好冇 彩啊，好冇彩啦，跟啦， 捱唔捱得啦？ 即 係 好惡捱， 好惡捱，好惡捱噶！而家咁嚟，譬如話你又有咩惡捱咧？同屋企人長期分離啦，呢樣嘢其實係我哋做廠即係每人嘅心聲嚟嘅，即係我都我自己都即係好多嘢唔講唔出，唔係講唔到俾人聽嘅。即係譬如你話你要想象一下，喂大佬，我女十幾歲啦，我見佢就係好少啊，大佬真 係 好少啊， 係咪啊？ 係啊，我其實唯一萬幸咧，我就覺得就係咩咧？我好好彩就因為我同我老婆唔係成日住埋一齊，咁起碼咧就即係如果唔係咧，我諗我啲性格咧就會好早離咗婚㗎。咁我仲可以維持到個婚姻咧，就即係好彩我係做廠啦，每個禮拜。但呢個講笑，但係即係你譬如同家人嘅分離，你要頂得順啦。譬如你而家香港啲朋友仔就係、是、喂，我條女喺香港，我又頂唔住㗎喎，掛住佢。咁嗰啲咧，你又要過啦，係啊，即係呢啲嘢係要你做個廠先感受到啊。 係有啲人就覺得，即係你成日喺上面得啦，放咗工冇人管， 好 free 啊嘛，冇人管啊嘛。 即係你聽落， 係啊， 嗱 OK。 嗱，你呢種有另外一種辛酸咧，就係寂寞啦。寂寞呢種嘢咧，即係咧，又係廠佬先會明白嘅。即係譬如話，誒點解啲廠佬係要包二奶啊？乜乜乜？你淨係仲怪你㗎啦，大明嘅。即係你要明白，就係你夜晚做到死攰爛攰，翻去一個人， 只 係 望住電視機。 你譬如當年仲慘啊！冇咁多 冇視冇香港啊嘛，已經就話佢上網啊嘛，我睇翻 TVB 啊嘛， 冇電腦嗰個年代，喂你嗰種苦悶咧，係你真係要需要一個，唔係話唔係話搞嘢啊，係你需要有一個人有個精神嘅慰藉啊。 但係嗱，我意思，我同我你咁樣講，我信 係。 但系我啲朋友唔信， 系啊，唔系佢已经唔理解啊嘛，即系如果你冇上去做过厂，你咪知咯，藉口嚟嘅，藉口嚟嘅， 啊乜乜乜， 系啊， 你个人系咁啊咁啦，咁， 系啊， 冇计喎， 系啊， 硬食咯， 唔系你佢唔明白，喂，我唔系为咗搞嘢啊，大佬， 我想， 系真系你慢慢一翻到去宿舍，系啦，对住四埲墙，或者喂，你见到嗰碗汤，你有几咁感动，有人煲汤俾你饮， 即系起码， 系 啊，起码关心下， 系啊。 屌你日日喺间厂度喺度做啲非人生活嘅嘢， 系， 但系翻到屋企想做翻个人啫，做翻个男人啫，我未必系一定要搞嘢 嘅，系啊， 即系搞嘢嗰啲系生理上面需要啫，我心理上面多啲嘅要， 系， 我试过有一年， 系， 我对住个月光喺度喊， 系， 因为嗰日中秋， 系， 赶货落唔到香港，我真系望住月光喊噶。 我试过春节咯，又系一个人咯，喺上海过嘅时候咧， 春节有一个 又系好惨啊，即系嗰种 好落寞啊， 唔识点样形容啊，真系。 嗰个落寞人哋，一家团，抱住嗰啲一直买年货， 嗯， 你又一条框， 嗯， 喺个好远嘅地方，嗰阵时又冇 internet 啊嘛， 系啊， 即系冇手机嘅视像嘅嘢啊嘛，打个电话又麻捻烦啦， 系， 你企喺个条街度。哇！真係好似成套電影咁樣， 係啊， 飄撚咗落嚟，飄撚曬落嚟，咁咪嗰啲 諗，而家諗起都想喊啊！而家真係， 係嘛係嘛， 係啊！ 屌嗰陣時，啲人好似一個好開心、好汪嘅嘢，你一條棍又於風又吹到埋又凍我又，係咪先？ 所以好多呢啲嘢嘅講唔曬嘅，真 係。其實我覺得就係話，我聽我哋北上呢個節目咧，應該好多做廠啊， 係。 喂，可唔可以？ 有啊，咪我成日都想揾啲廠佬，你係第一個啦。 係啊， 我其實有啲廠佬咧應承過我噶，不過我錄音時間好 QK 啦， 係啱嘅。 所以你知道就係譬如話，如果你要揾啲，因為有多做廠其實勤力過我好多噶。星期六咧都，譬如我錄音嘅時候，佢仲做緊嘢噶。 有， 即係特別而家仲慘啦，而家因為 自己做埋一份啊， 係啊，啲員工放曬工，佢星期六仲要做嘢啊。 係自己喺度跟埋單啊，出埋嗰啲 夾時間又有啲問題啦。但我都希望遲啲啦，睇下可唔可以再揾下啲，即係每我覺得每一個做廠或者大陸做嘢嘅人嗰個經歷都係好唔同嘅。咁其實係有趣嘅，即係可以分享 有辛酸或者講翻 有辛酸嘅 以前開心啊啲嘢，或者而家嗰啲辛酸嘢，呻下都好 嘅，呻下都好嘅， 呻下即係起碼揀話，即係我好似你咁樣就係話。哦，喺上面，一至六都系做厂，哇，嗰种压力咧，我顶，有阵时真系好鬼猛嘅，即系，我话打份工啫，唔使做 契 弟咁样啊嘛，大佬， 系啊， 啊真系，即系落翻嚟就系想发泄下，所以先至做下节目。 系啦，如果得闲又可以去阿 Roy 嘅嗰个网台度听下啦。你再讲多次你个网台系咩名话？ 哦，我个网台就系 9gradio.com。 9gradio.com 咁啊，就嗰个咩常餐话？ 今日常餐。 都系讲翻。好有型嘅呢个名真系。 即系我系想讲翻喺大陆睇到嘅嘢，同埋一啲好喺大陆嗰个生活上面嘅细节，譬如好似我有一集系讲去厕所嘅文化嚟。 系 啊，有。跟住有一集就讲捐精， 系 好鬼得意嘅， 系 阿玉就拍埋条片嘅， 系嘛， 系啊， 哇，咁啊要上去听下啦。嗱，今晚就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多谢阿 Roy 上嚟啦， 俾我审下， 系啦，唔止审嘅，咁啊，仲有就再呼吁下大家啦，即系打赏前嗰度啦，继续帮，即系大家要继续帮手啦。咁阿 Roy 亦都会继续即系帮我哋做喺上面做好多嘢啊，即系关注一啲 case 啊，之类之类啦。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咁啊，最后讲就系。终于录完啦， 熄灯啦。 最后系啦 ，Red 嘅先，我系周荣文，我哋成为喺 Red 嘅先喺湾仔国家大厦， 冇错 呢个地方最后 一集， 最后嘅一座节目，好有纪念性。咁啊，亦都多谢冯总今晚推麦啊，即系永远会记住你帮我推呢一集嘅节目。咁啊，呢只歌最后送埋俾大家嘅歌啦 ，Roy 嘅点唱嚟啊 ，Roy 好有心啊，咁啊拣咗只好有意思嘅歌。刘美君嘅最后一夜， 真系正， 正正 正， 结束系啦，结束我哋喺国家大厦最后一集嘅北上文， 新地方见， 好，新地方再见， 拜拜 拜拜。爱火烧得彻底。